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602面，第一行，一表十波罗蜜，能摧十种烦恼，成十种真如，辩证十谛。我们前面学习十波罗蜜啊，学到第四，现在我们继续看第五，禅度三心。禅梵语居云禅诺，华严经律，此禅度有三种，就是六度里面的禅定波罗蜜。禅定这个名词是繁华合一啊，禅就是禅诺，这是梵语啊。定呢，是我们中文，因为禅诺有定的意思，所以古大的翻译把它合在一起啊，翻为禅定啊。那么禅诺呢，它有静律两个意思，静就是静止，就是定的意思。它定里面呢有境界啊，不是空无所有才有境界啊，所以有律，也就是定中有慧，慧中有定。禅定呢也有三种。第一种呢叫安住静虑。底下注解呢注得很好，很简单。乱想不起，深入禅定。啊，禅定有深浅不相同，这禅定的正义。乱想不起，哪些是乱想？无明是乱想，无明很深。无明是什么呢？对一切法的真相啊，不知道啊，不明了啊。啊，所以佛把这桩事情称它做根本烦恼。啊，所有一切妄想都从这里生起来。如果你对于事实真相通达明了了，你就不会有妄想啊，正是因为不知道啊，才胡思乱想啊。啊，最微细的胡思乱想就是起心动念，起心动念甚至于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没有感觉到。我们有没有感觉到我们起心动念？什么证据证明我们现在起心动念？这个证据就是有现象啊！弥勒菩萨告诉我，这现象从哪来的？现象从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就是讲的波动啊。世尊问弥勒菩萨：“心有所念，这是说凡夫，凡夫动一个念头。”这个念头很粗，我们自己知道啊，动过什么念头啊？看到喜欢的东西，动念头了，喜欢它；不喜欢的，动念头了，讨厌它。喜欢讨厌都是动念头啊。念头更深的是，想控制它，想占有它，那这都是念头啊。佛就问了，像这样的念头，它里头有多少根细念啊？有几念？有几相？有几识？啊！弥勒菩萨回答说：“一弹指有32亿百千念。”啊，32亿百千念，我们把它算一算，就是320兆。哦，这一弹指320兆，320兆个念头，你看看，如果我们这一秒钟来算的时候，那一秒钟里面就是有1600兆，一分钟60秒，一分钟多少念头？一秒钟就1600兆了。这个念头一断的时候，一断相就没有了，相是虚妄的，就从念头起来，所以有相就有念头，无相就没有念头了。啊，这就很明显的证明啊，你有念头啊，你念头太微细了，你自己不知道。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此地讲的乱想不起，包括这个根本无明啊，就是这些细念、细念、粗念，通通都在里头。大的细念没有了啊，那是很深的大定啊。像经上告诉我们，八地以上。啊，八地菩萨以上，叫九地、十地、十一地妙觉。啊，他们在那个大定当中，这些微细的念头都没有了。一切众生微细的念头，他都知道。他自己没有了，他才能看不到别人。啊，他自己有，就看不到别人。啊，所以。定功深的人知道定功浅的人，定功浅的人不知道定功深的人。啊，那么真正讲，我们讲出世间禅定，啊，世间禅定不谈的，世间禅定是四禅八定。啊，道理是一样的。啊，你比如说，初禅，他能知道欲界的定。啊，欲界哪些人有定呢？夜摩天、斗率天、化罗天、他化自在天有定。啊，初禅对他们的定知道。但是初禅不知道二禅，二禅比他高，二禅知道初禅，不知道三禅。 啊，那么由此可知，阿罗汉能知道欲界天地人的定，四禅八定，他不知道菩萨定，菩萨比他高。啊，阿罗汉的定是什么呢？见思烦恼不起。不错了。啊，换一句话说，阿罗汉不会起身见，也就是不会执着这个身生活。啊，这个不用阿罗汉了，连须陀洹就放下了。须陀洹把三界88品见惑断了，啊，88品见惑归纳为五大类，头一个身界，第二个边界，第三个见取见，戒取见，最后一个邪见，啊，这些统统断了。我们在前面学八正道的时候学过，八正道第一个正见。啊，正见就是见惑断了。啊，正思维就是思惑断了。那是八正道前面两个是阿罗汉的境界。啊，后面是大乘菩萨境界。啊，那么刚刚破见惑，小乘出苦，大乘是性位里面的初性菩萨。啊，这个我们读华严经知道啊。啊，这些明白之后，晓得自己在佛法修学当中是什么样的地位啊，好像我们爬楼梯一样，我们知道在第几层啊，上面还有，不断要向上提升啊，不能够止于这个地方，止于这个地方就错了，要勇猛精进啊，所以精进就是提升啊。那么我们就知道了，菩萨乱想不起啊，啊是什么呢？尘沙烦恼不起啊。那么到佛的地位呢？无明烦恼不起。这乱想啊，啊，深入禅定，这是禅定的本意啊。后面两条是禅定的起用，所以禅定是厚厚薄薄，不是死。啊，第二呢，应发经律。这是禅定的意思。智慧现前生诸功德了。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啊，这个第二就是智慧开了。禅定当中智慧开了，智慧开了并没有把定舍掉啊。如果智慧开了定没有了，那个不是禅定，那个不是戒定慧，那就有问题了啊，不是真正智慧。真正智慧一定定在慧中， 会在定中。啊，这是真正智慧。啊，不是智慧现前定没有了，啊，那就大错特错了。啊，还有定当中有戒，不是说得定之后戒没有了，那么你就晓得定开了智慧，戒有没有？戒有。戒叫什么呢？道功戒。那开悟了，戒跟道融合在一起了。得禅定的时候，戒跟定融合在一起，叫定功戒。啊，不是说没有了，戒融入的禅定当中。啊，禅定开智慧，禅定融入智慧当中。啊，所以智慧里头决定有定有戒。啊，没有戒定的智慧叫狂慧，不是正慧。啊，这不能不知道啊。啊，千万不能搞错了。啊，所以他深诸功德了。如果慧现前了，没有定，没有戒，他深诸烦恼。那怎么呢？他乱想起来了。啊，因为他有定有戒，没有乱想啊。啊，生功德了，生功德才能办事。所以第三个是办事戒律。啊，你们为功恨圆成，利益众生啊。啊，菩萨示现在六道，示现在十八界。无论是顺境是逆境，善缘恶缘，他决定不失戒定慧。啊，慧能办事。啊，戒定协助慧。他不乱了。啊，这叫真功夫。这个与自信相应，与信德相应的。啊，所以这十波罗蜜的境界一定要知道。啊，知道才知道我们是不是得到了。我们是不是真的在行禅定波罗蜜？真的禅定还是假的禅定？通常讲六度，后后深于前前，后面必定都包括前面。啊，那前面是什么呢？前面有布施，有持戒，有忍辱，有精进，全都有啊，绝对不会失掉的。啊，我现在在第五层楼，下面四层一定有，没有这层就不存在了。啊，你有布施，未必能持戒，未必能忍辱。啊，不一定有他，可是你有持戒，决定有布施，啊，你就决定能放下，啊，你有忍辱，你决定有持戒，后后生于前前，啊，那么此地讲十波罗蜜，啊，没有例外。 啊，最高的第十，一定包括前面九个圆满的。这是菩萨道，这不是小法了。第六，慧度三心，啊，这是讲般若。慧度啊，有三种，啊，就是般若波罗蜜，梵语称般若，般若。第一种，身空，无分别慧，为平等照了俗谛之法，无生灭相。生是众生，也就是万法，众缘和合而生，称之为众生。凡是众缘和合而生的现象，诸位想想，哪一样不是众缘和合而生的？啊，我们人这个身体，粗说，啊，就分成五大类：色、受、想、行、识，这五大类和合，啊，众缘和合。现在这个现象，这初说，我们初学佛的时候，啊，前辈的老和尚这样教我们了，我们也就全盘接受了。啊，现在我们知道了，我们知道比他们多了。啊，现在我们知道佛所讲的无蕴和合，这是基础。这是什么呢？是所有一切现象的根基。啊，色受想行识，在今天科学讲的三种现象，我们可以称它作自然现象。因为一念不觉，这个现象就觉出来了。啊，这什么东西呢？阿赖耶。阿赖耶的四分，法相中说的，啊，阿赖耶的业相，科学称它作能量；阿赖耶的见分，科学家称它为信息；阿赖耶的相分，科学称它为物质。阿赖耶的三现象，啊，这叫阿赖耶，啊，这是什么？这真的宗教里头所说的造物主啊，整个宇宙都他造的，啊，他会变呢。阿赖耶会变呢，啊，为什么呢？阿赖耶的有思有想啊，啊，只要有思想，这个五蕴就随着念头起变化，四圣法界是他造的，六凡法界也是他造的。四圣法界纯净纯善的 意念，就成为净土啊，就成为圣人了 啊！六凡里面完全是染污的，善恶混杂啊，不清净的相啊，啊，三善道的善的善念变现出来的，三恶道恶念变现出来的，全是念头，没有离开念头。啊，能造十法界的无蕴的观世音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照见无蕴皆空，这无蕴不可得。啊，他照见是什么样子？就是弥勒菩萨所说的，夜弹指。32亿8000年，你看，念念成形，这就是色。形界有识，每一个物质现象里头都有受想行识，它是离不开的。你看，一秒钟1600兆分之1，那个里头有色受想行识，今天被科学家证实了啊！科学家很伟大了，很了不起啊！这是宇宙的奥秘呀！啊，被他揭穿了啊！这个奥秘并不是秘密，神秘啊，不是普通人能够知道的啊！古时候没有这些科技文明，他想用科技工具是没有的，没有这个东西啊！古时候怎么发现的？禅定。甚深禅定里面看到了啊，禅定是限量境界，不是比量啊。今天科学家他没有禅定，他用机械，他用科学的技术啊，用仪器啊，发现到看到了，这也很了不起啊，知道有这个东西存在，有好处。啊，这个好处是知道佛经上所讲的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把它证明了。啊，所以身空无分别慧。啊，身空就是慧能大师所说的。能生万法啊，变法界虚空界，一切法体现什么是空，是了不可得啊，般若经上讲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那一切法就在面前，身也是一切法之一。啊，这个意思太深了。八地菩萨见到了。当然得受用啊，七地以前没得到，像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是解悟，明白了，不是正悟，不是正悟就不得受用。明了，知道有这回事情，不得受用。那根据佛所说的，那七地之前都是解悟，不是正悟，八地正悟。啊，正悟所得到的受用跟佛一样了。啊，八地以上这五个位置的受用。啊，得什么受用？彻底放下了。真的不再起心动念。啊，就像袁了凡一样。啊，了凡四训很多同学读过。啊，袁了凡能够跟云谷禅师在禅堂里面坐了三天三夜不起一个念头。那是定啊。是不是真的定？不是。不是佛法的。它是定。因为佛法定里头，静它有律，它有静它没有律。也不容易啊。啊，云谷禅师对他赞叹佩服啊。啊，凡人做不到啊，三天三夜坐在不起个妄想。赞叹他的功夫不错啊！啊，你怎么修的？了凡先生说：“我没功夫。”那你为什么不起妄念？我的命给孔先生算定了，我起妄念也没用，所以算了，干脆不起妄念了。啊，云谷禅师是哈哈大笑啊！我以为你是圣人，原来你还是个凡夫。那就是。那有定，那个定门无想定也不错，世间禅定四禅定的无想定，就他什么都不想，命算给人算定，想也是妄想，别想何必去想他。所以了凡先生是无想定啊，不是佛家的禅定，佛家禅定里都有境界啊，有静有律，它有静没有律，啊，这就不一样了。啊，了凡先生为什么能做到？啊，什么都不想，因为他命比被人算定的，而且证明了。他十五岁，孔先生给他算的命，他那个时候大概有三十多岁了，就应该差不多将近四十。他说二十年吧，啊，十五岁，二十五岁，三十五岁，他说二十多年来，孔先生给我算的一点都不错，啊，算六年，每一年好像都是命中完全安排好的，一点都不差，啊，他是个读书人，参加考试，啊。在第几名啊，每一年啊，政府给他的粮食啊，多少担多少斗，完全是等于说是通通算定，丝毫不差，他相信命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什么都不想。一生皆是命啊，半点不由人啊。这一句话呢，了凡先生呢证实了。啊，我们一般人听的这个话没证实啊，了凡先生把这两句话证实了。一生皆是命，半点不由人。啊，云谷禅师告诉他。命不是真的。 啊，因为你相信他，你守住他，你也不做善也不做恶，天天随着命运转，你被命运拘束了，你死在命运之下了。啊，了凡也很聪明，听了这个话醒过来了。命从哪里来的？过去生中造的。人都有命运的，为什么别人都不像你？你死在命下，别人怎么样呢？别人每一天有善念，有恶念，有善行，有恶行，天天都有加减乘除。那小的恶念减分，小的善念加分，大的恶念除，大的善念成，天天有加减乘除啊。但是加减乘除幅度不大，所以那个命运呢，还是算得挺准的。如果你是很大的善，很大的恶，算不出来了。啊，为什么？超越了。就算不准了啊！这些话廖凡现在听懂了，向云谷禅师请教我怎样改造命运啊。云谷禅师告诉他的：断一切恶，修一切善，给他功过给啊，叫他每天去反省啊，哪些做的不善的记下来，做善的也记下来，两个对比啊，天天去对照，用这种方法，不到一年，孔先生给他算的不准了啊。第二年参加考试，他命里的算的是第三名，他考了第一名，就超越了。啊，所以禅定它不是死的，它是活活泼泼的。啊，那慧觉就更活泼了。所以无分别的智慧。注意想想，分别没有了，执着当然没有，菩萨智慧啊，他能够平等照料宿敌，宿敌是世俗，哪些呢？十法界，菩萨对十法界一切众生，这个众生是广义的，有情众生、无情众生、树木花草、山河大地，都是众缘和合而生的。凡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都叫众生。啊，也就是十法界里面的众生呢，他清清楚楚、明明了了啊，身空无分别慧啊。那真相是什么呢？无生灭相。他看到所有一切众生，不生不灭，但我们看不到。我们看的是什么？我们看的是相似相续相，没有看到真相啊！不是相续相，相续相的是 前念跟后念完全相同，那是相续的。前面的相跟后的不一样啊，真的像我们看电影啊，我们这个地方有一间电影的底片啊，这个底片摄像里面叫正片，啊，就是幻灯片，啊，荧幕上还是可能看得清楚。你看一格，它就是一张，没有两张是相同的，张张不一样，啊，大同小异，啊，在放映机里面，一秒钟它的速度是24兆。我们在荧幕上就看不出它的真相了，看起来让我们眼睛看花了，以为是真有，其实每一张每一张幻灯片啊，它给你连续起来了，产生了幻觉。那现在弥勒菩萨告诉我们，我们现实的这个世界就跟这幻灯片一样，那一秒钟多少兆呢？一秒钟1600兆。这个玩意一秒钟24。24就把我们的眼睛欺骗了。啊，我们看的这个电影好像是真的嘞。啊，电影里面撑个拳头打你一拳的时候，你自己吓一跳。啊，你不知道它是假的啊，幻觉啊，有没有生灭呢？没生灭，在电影里头张张都是不生不灭的啊，所以生如万象啊，都是不生不灭。你能看出不生不灭的真相啊，不生不灭是当体皆空啊，了不可得啊。根本就没有这个事情啊，这是假的，不是真的啊。啊，所以大乘佛法了，佛常常讲啊，即在当下。可是跟你说当下，当下不存在，已经过去了。金刚经上给我们讲三心不可得，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过去已经过去了，永远不会回来。说现在，现在已经变成过去了，啊，未来心不可得，未来还没来，三心不可得。这就是无生灭相啊！你什么时候能在现象里头看到这个相不生不灭？你是菩萨。平等照料宿敌，我们现在虽然只是解悟，没有证悟，可是我们要用这个方法来看世界，养成习惯呢，慢慢我们就入境界了。入境界之后有什么好处呢？对于一切万法不动心了，不会起心动念了，这对我们的修为有好大的帮助。啊，这是世尊讲经教学，我们要是学会了，叫真实功德。啊，怕的是什么？ 我们没听懂，不能救。第二个，听懂了不会用，不能把它用在日常生活当中，用在待人处事之处。如果要会用了，你这个心里面呢，七情五欲就没有了。啊，这个人喜欢他，没有这个喜欢的念头了；讨厌他，没有讨厌念头。为什么呢？当体皆空，了不可得。真相明白了吗？啊，不了解真相，哎呀，以为的是真的。啊，所以你会起心动念，你会分别执着，你要把真相搞清楚搞明白了，他不起心不动念，哪来的分别执着？不起心不动念，佛的境界，你成佛了。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你是菩萨了。啊，菩萨不错了，菩萨对待一切众生决定是平等的。啊，日常生活吃饭不会挑剔，这个好吃那个不好吃，不挑剔。啊，他没分别执着吗？啊，还有这个好吃，多吃一口；那个不好吃，少吃一口，不行啊，是反复啊。啊，你的平等心、清净心没升起来，啊，真的，它能帮助我们回归到清净平等处。第二个，法空无分别慧。啊，这个慧就是般若啊，法空无分别的般若，身空无分别的般若，为平等照料真谛之法，无性本空啊。前面是讲现象，现象无生灭相，万法皆空，这个照真实，这是自信。本性有没有？有。本性是什么样子？本性本空。本性真有，不是没有。它不生不灭。啊，慧能大师见性呢，为我们说出来。哦，本性是本自清净。本不生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能生万法。啊，为什么说它本空呢？它不是精神现象，它也不是物质现象，它也不是自然现象，它什么现象都没有，它能生一切现象。啊，本身什么现象没有，能生一切现象，所以本性本空。啊，我们中国老祖宗说本性本善，那个本善是什么意思？我们想想慧能大师这五句话，本善这个善字就包括这五句啊，包括清净，包括不生不灭，包括本自具足，包括本无动摇，包括能生万法。这本善啊，这就是佛教丰富了中国本土文化。我们用佛经来解释本性本善啊，把它讲得更清楚，就更明白啊，把人之初性本善这个性啊，讲成了佛性，讲成了自性。 啊，把这个扇子里面呢丰富了。你看，说出这么多的意思，啊，本自清净，本善，本不生灭，本善，本自具足，啊，本无动摇，本善，堪能生万法。啊，那么这是照真。第三呢，具空无分别慧，就是真俗全照。啊，真俗全照。啊，全照中道啊，超前二空啊，悉皆平等。是为慧度啊，那从这一句我们就晓得了，深空无分别慧是二乘智慧，全教菩萨智慧。第二，法空无分别慧是菩萨智慧。第三种是具空无分别慧，是佛的智慧。这个地方佛的智慧，华严经上初注以上就是佛的智慧，法身大师啊，啊，他们住在一真法界，就住十宝图。啊，法空无分别慧呢？住方便有余土。深空无分别慧呢？是方便有余土的前面两种，就是声闻缘觉。啊，法空呢是菩萨跟佛。六道里头没有啊，所以六道叫迷惑颠倒啊，没有真智慧啊。啊，这个后头有个小注，什么叫速地？为建立一切法，从向上讲。真谛呢，明觉一切法，从理上讲的，从性上讲的，啊，也就是一切法相有性无，事有理无，啊，真实智慧啊，通通看清楚了，啊，我们常讲。性相、理事、因果，啊，彻底通达明了，法身菩萨，是波罗蜜，以般若波罗蜜为体，啊，般若波罗蜜起作用。后面的四条，方便、愿力、智，通通都是从般若波罗蜜里头开出来的。啊，也就是般若波罗蜜在日常啊现象起用，没有般若波罗蜜，后头这四条全都没有。啊，那么第七个方便也有三种。第一个，进去果相方便，为修筑功德回向佛果。怎么个回向法？念念回向记， 就算回向了吗？有回向的形式，没有回向的实质。现在修佛同修多半都是这样的，所以真实的好处没得到。啊，形式要有实质，这个形式就起作用。实质是什么？是真心。啊，我每天回向，求生净土，只是说说。想不想去？不想去。如果说现在想去，不行啊，我不能死啊。如果我们这个佛堂挂个招牌，七天一定往生，叫大家来打佛七，没有一个人来，七天就死了，这个不行啊，这不可以啊。所以它不是真的，它是假的。这个道理要懂啊。啊，我们自己要认真反省，我们到底是真的是假的？阿弥陀佛现在来接引我，我欢不欢喜啊？啊，我是不是马上就跟走，什么都不要了？啊，马上就走了？啊，那就是真的，那是回向的实质。所以我们今天回向不是真的。啊，天天念的求生净土，实在讲的是阿弥陀佛也来，我吓到了。哎呀，这不行了，这样死了。啊，还是贪生怕死。啊，大乘教你给我们讲，没有生死啊。啊，我们对生死这一关没有看破，还认为是真的有啊。啊，所以佛法真正那个受用我们并没有得到啊，我们得到的是那只是1/2，太少了啊。如果你真的弃入之后，你得到就非常丰富这是趋向佛果，真的啊。你求净土确实念念都希望求生净土啊，所以古大德教给我们信言而闻，这佛经上讲的。对于娑婆世界，要有决定性，离开，要放下它；对西方极乐世界，要有决定性，想得到。它才能起作用，什么作用？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的作用。啊，我们寿命没到，能不能去？能去。你真心去，我寿命不要了。啊，真心求寿命不要了，佛还没来接引你。这种事不是佛不灵，你还有任务没完了。你有没有任务？你有什么任务？啊，这些苦难众生太可怜。我现在还有这个缘分，劝导大家啊，把极乐世界离世因果讲清楚、讲明白啊，让这些有缘人觉悟了，也能够真心切愿求生。这就是我们任务啊。所以我们跟众生有缘，有缘啊，如果没有缘了，佛就来接引了。啊，肯定来。什么时候想去，什么时候就来接引。 真心跟他是相应的。啊，妄心他也知道，你有口无心，现在就见你，你吓死了，你对这个世间还有贪念，不来接引。啊，换句话，真想去的时候他就来了，哎，你假想他不来。啊，第二方便的第二种，巧慧有无方便，未能善巧融会真俗二谛之理。啊，这是自受用。啊，你有这个智慧，因为你有般若智慧啊，所以你才能善巧融会啊，真俗就是空有，真是空的，俗是假有啊。对于这个真空假有，你能够把它融会贯通，说真空就是假有，假有就是真空，真空在假有里头啊，也就是讲自性。自性在哪里？自性在一切法里头。一切法在哪里？一切法在自性里。啊，性相永远是融通的，没障碍。啊，性在相中，相在性中。啊，大乘经教里还说，心外无法，法外无心，那是讲真心，也是此地讲真谛。啊，真心就是自性，真心在哪里？真心在万法里头，一切法都有，一粒尘沙都有。啊，我们身上一根汗毛，汗毛尖端上都有。如果没有，它是本体嘛？如果没有啊，相就没有了。它能现象吗？能生万法吗？啊，你看《还原观》里头说，三种周边的第二边，第二种，出生无尽。这个出生无尽就是变化无尽呐。不知千变万化了，随着你的念头它在变化，而且念头一般人不能控制啊。什么人能控制？有定功的人能控制，没有定功的人不能控制，没有定功的人真的叫乱想。啊，前面第五禅定段禅定度里头所说的乱想不起，那个乱想用得好啊。啊，真有定功的人他才能控制。啊，所以没有定怎么行呢？没有定我们的佛念不好。啊，佛号里头渗透很多乱象，把佛号功夫破坏了。啊，道理在此地。可见的真修行，也不是一个容易事情。啊，摄波罗蜜其实是一桩事情，就是真修。真修必定具足摄波罗蜜。 不能把它一个一个分开的，各个独立，不可以。华严经上说，一切一切，一切皆一。啊，譬如这里面十四条，一是每一条，一切呢是一条具足其他的九条。你比如说布施，布施里头有持戒，有忍辱，有精进，有般若，有方便愿力之通的有。啊，这就是一切一切。啊，现在我们讲的方便波罗蜜。这个方便里头有布施，有持戒，有忍辱，有精进，有禅定，有般若，还有后头愿力智，通通具足啊！这才叫圆融啊！啊，此地讲善巧融会也啊，真空妙有。俗是妙有啊。第三，不学不受方便啊，这对众生的帮助，众生的为拔济众生啊，拔是拔苦啊，济是嫉妒啊，要度众生啊，慈悲救济众生啊，了达能所皆空。啊，我能度他，他是我所度，能度所度皆不可得。我们今天毛病在哪里呢？我能度啊，我去度他了，能度我度皆有啊，不空啊。这个戒有里头麻烦就大了。啊，为什么呢？这里头会生乱想，会生情执，会起分别，会起执着。不但不能度众生呢，连自己也陷下去了。自他居不能度啊，所以一定要了达能所皆空。心地清净，一尘不染啊！可是世上怎么样呢？世上绝不舍离，你会很自然、认真努力去做，会做得很圆满，不舍离众生。你看，不舍离众生，又能所皆空。这里头什么？这里头是智慧，这里头没有情执，啊，那为什么要去度他呢？看到众生苦难，为什么要去度他呢？知道众生跟自己是一体，一个自性，自他不二。啊，看到了，听到了，接触到了，都是有缘众生。没有看到，没听到，没接触到，无缘。佛不度无缘人。啊，既然被你看到了，听到了，接触到了，他有苦难，就要伸出援手，就得要帮助他。 啊，怎样去帮助他？有智慧，不是感情。啊，这种智慧的运用就是慈悲，慈悲就是智慧。啊，帮助众生当中最重要的，无过于帮他觉悟啊。啊，那帮他觉悟就是要教他。所以《金刚经》上讲的很好，大千世界七宝布施比不上为人说四句偈。这说明什么呢？再多的法这个财布施比不上法布施，法布施他觉悟了，觉悟问题解决了，再多七宝送给他没解决问题，他还在迷啊，他还不觉悟，这不能解决问题。是释迦牟尼佛大慈大悲也，天天在那里布施，三种布施圆满具足。你看一位人讲经说法教学，你要用身体，你要用智慧，你要用气力，你要用口舌，这是什么？这是内财布施啊！我用这个身体，我用我的智慧为你服务啊，内财布施啊，财布施啊。那给你讲的都是些方法道理，这是法布施啊！你听了之后觉悟了，醒悟过来了，你明白了，这叫无为布施啊！你看一个讲经说法的时候，三种布施具足啊，一即是三，三即是一啊，不是分做三种事情来做，一下就做完了，就圆满了。世尊的慈悲就是啊，全是讲经教学，现身说法啊，他表演出来做给你看，那是什么？那是财布施。内财布施啊，做给你看了啊，你看明白了，那就发布施啊。所以表演出来里头也是三种布施，口里头说出来也是三种布施，念念不舍苦难众生是意业的三业波三种布施，圆满具足啊！啊，后面第八，愿度啊，此愿有三种啊，什么愿呢？我们看底下。第一个求菩提愿，这是正愿，为自求佛果。我们这一次这一生当中，只有这么一个愿望，不想升官，不想发财，对于世间法一开，没有这个。意愿啊，只有一个意愿，想成佛。什么叫成佛？这个要知道啊，佛是智慧啊，佛是觉悟啊，就是要把自信里面的 智慧觉悟找回来，这叫成佛。啊，怎么叫找回来？因为自信的智慧觉悟是本有的，所以叫找回来。现在怎么样？现在迷了，迷失了自信，变成众生啊，变成六道里面的众生，什么回事情？六道众生真正觉悟了，他就成佛了，就叫做佛。佛跟众生是一，不是二。众生在迷惑状态之下，佛呢在觉悟状态之下，如是而已啊！啊，佛说的，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是真的，不是假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句句话都是真的，不是假的。啊，那我们要不要把我们的智慧觉悟找回来？要啊。为什么？不找回来太苦了。我们都感觉到做人好苦啊。那再仔细看看的时候，六道哪一道都不自在，都不圆满。啊，天人的福报很大，也有生老病死。啊，也有求不得怨憎会爱别离，通都有啊。啊，逃离天主，还有冤家对头，阿修罗、罗刹，啊，常常找麻烦，还引起战争。啊，所以佛说的好啊，佛一生只有一桩事情，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那我们要想帮助众生破迷开悟，首先自己破迷开悟。啊，我们跟佛菩萨学习。啊，自己的迷确实破了，悟真开了，我们可以跟佛菩萨一样，去教化众生，帮助众生破迷开悟。所以头一个要自求佛果。啊，自己没有觉悟，不能觉他。啊，自己要想真正觉悟，不能不放下。啊，佛告诉我们，你为什么迷的？就是你一个念头错了。把身当作自己，迷的根源在此地。啊，这是阿赖耶的三细相。啊，从阿赖耶里头迷了之后，就出现了一个摩那识。啊，摩那识就是自己，这就是开始迷了，一迷到底啊。啊，摩那识是什么？摩那识是自己的情痴。啊，他的性质是我见。坚固之处有个我，啊，里面具足了贪嗔痴， 啊，有我爱，我痴，我慢。啊，我慢就是嗔恚，我爱就是贪爱。啊，所以经常告诉我们，四大烦恼常相随啊，从哪起来的？从我开始迷的时候就有，所以这个烦恼叫俱生烦恼。啊，烦恼的本质是什么？烦恼本质是智慧。这一迷了，智慧变成烦恼。这要晓得烦恼是什么东西啊？啊，他不迷就是智慧啊。啊，不迷的时候，那就是大慈大悲。啊，就是这讲的六度十度，就这些东西啊。啊，佛很不容易啊，早年也是迷惑颠倒啊。啊，他修正，正得了。成功了，还原了，现在帮助我们这些迷惑颠倒的人也能够还原啊！这是佛陀的教学，这叫佛陀教育啊！所以第二个利要他愿，为救度一切众生。一切众生很不幸，跟我一样都迷了。我现在觉悟了，我要不要去帮助他？要。为什么？他跟我是一体。啊，身心同体大悲也。无缘大慈，无缘是无条件的啊，慈是娱乐，是爱，悲也是爱，悲是怜悯啊，他跟我同体，所以我尽心尽力为他服务，没有条件，是为自己，不是为别人啊，我们同一个自信啊，利要有情，救度众生呢，是从这里升起来的，这真是智慧啊！啊，第三个。这个愿呢，外啊，外化愿，外是身外，化是教化，有情众生，一起自利利他之愿，自利利他要怎样落实？要教化众生。啊，这是我们中国老祖宗都懂的。老祖宗教导我们，教学相长啊。你要想成就你自己的心智慧，你要教人。啊，教人就能提升自己。啊，不肯教人，你永远没法子提升。所以，二乘就没有办法了。啊，甚至于菩萨有时候呵斥二乘呢，说他们是外道，对吧？心外求法啊！如果真是执着在小乘境界上，不能回小向大，佛都呵斥他们了，他们错了。 啊，要懂得回头啊。啊，你学的那一点是没错，不圆满了。只是脱离六道轮回，没有脱离十法界。你没有见性啊。啊，你十法界里头，你看看声闻、阿罗汉。啊，再上去辟支佛，再上去菩萨佛。十法界里面的佛，天台大师判他走，相似即佛，不是真佛，假的。啊，为什么说他假的？他用阿赖耶，没有转阿赖耶为四智。啊，转世成智是真佛，没转过来。就是相似即佛，可以说他用阿赖耶跟我们六道跟我们一样，他用的正，我们用偏了，用邪了。他怎么会用的正呢？他学佛，他完全依教奉行啊，佛所讲的他全做到了，他非常像佛啊，可是他还起心动念啊，那真正的佛呢？真正佛不起心不动念，不起心不动念用的是真心，起心动念用的是阿赖耶，就这么个道理啊。如果他转世成智了，他是真佛了，他不是假佛了啊。虽是真佛，就没圆满。智慧没有用圆满啊，所以称化身大师啊，十宝庄严图四十一位化身大师都叫做分真即佛啊，他没有圆满，圆满只有一位，华严经上的妙觉，你看等觉再上去妙觉，那是圆满了，所以那叫究竟佛果，究竟圆满啊！等觉以下，这四十一位菩萨啊，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等觉，这四十一个位次叫分真即佛，它是真的，它不是假的啊！但是它不圆满，为什么不圆满呢？无始无明的习气没断，无明没有了，这个要知道。他们确实不起心不动念啊，这无明习气非常难断，也没法子断啊，只有不去理会，时间久了它自然没有了啊。要多长的时间呢？华严经上告诉我们三个阿僧祇劫就没有了，完全没有啊，完全没有了，就是妙觉如来了，究竟佛果了。这个完全没有了，我们现在明白了，十宝图不见了，这到哪里去了？到常寂光去了，真正是回归自性了啊！从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个。看那个大循环，哎，你看一念不觉迷了，好像这个起点，这是起点啊，这经过无量劫的修行，修行到明心见性啊，到这个分证的这个地位啊，就是原教初住菩萨这个地位，不起心不动念了啊，无明没有了，无明的习气呢要经过三个阿僧祇劫完全没有了啊，完全没有就又回归到起点了，回归到自性，哎，一个大圆环 啊，那我们要问了，回归到起点还会不会再迷了？佛说不会了。啊，等于说你在外面去游历了一番，现在又回老家了。回老家还去不去了？不想去了。不想去，能不能起作用？起作用。众生有感，他就有应。感应的时候有没有去？没去。妙了，太妙了。为什么？既然是其如自性，就是跟自性融成一体。自性什么现象都没有，三种现象都没有了。啊，没有自然现象，没有精神现象，没有物质现象。啊，跟自性融成一体，自性遍法界虚空界。什么地方众生有感，他就在那就有。啊，不是说从这儿来那来就先丢到去。啊，楞严经上讲两句话，讲得好。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啊，众生有感就出现在他面前。啊，感消失了他就不见了。啊，都在现前，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哎，也没有此界，也没有他方。这真的啊。我们现在用一句话，也许能够稍微理解，就是不同维次空间。啊，或者我们用电视屏幕做一个比喻，不同频道，全都陷在这个屏幕上。这个屏幕就好比是自信，好比是长久光。啊，几百个频道通通在一个屏幕。所以是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啊，没有时间，没有空间。啊，时空都是假的，不是真的。所以教化众生呢，是自利利他了。啊，我们就明白了，四十一位法身大士，他们自己没有修了，自己到了点头不起心不动念，他修什么？他们完全是应众生有感，他们就有应。啊，应现身说法，现身没有起心动念，说法也没有起心动念。啊，所以身呢，不现而现，现而不现。说法呢，说而无说，无说而说，这是真的。无为，而无所不为，无所不为，无为，是这么一个境界。这个境界得大自在啊，是究竟圆满的境界。啊，帮助变法界虚空界一个不是。啊，普明品寄送赞观世音菩萨，千处祈求千处应，可以同时应。啊，那个千是形容多，无量无边，无尽无数。啊，众生祈求同时应。啊，应而无应，无应而应。啊，现身现而无现，无现而现，不可思议。啊，说法无说而说，说而无说，这里好像越讲越玄了，全都是事实真相。啊，所以这个化身菩萨在这个环境里慢慢让时间把那个无始无明习气淘汰干净，圆满回归常寂光。 啊，这叫外化有情，一起自利利他之愿呐。啊，起这个愿有没有这个愿念头？没有。这个我们后面还会讲到。啊，如果有愿，你还有愿的念头，你着相了，这是凡夫啊，不是那菩萨境界。菩萨有没有愿？有，有没有相？没有。这个很妙，这个我们真叫不可思议，你无法去想象。因为我们才着相，无量劫来都着相，现在碰到一个不着相的，很难理解。啊，他不是我们境界。啊，可是他讲的是真的。我们这个生活是虚妄的，虚幻不是。啊，他们是真实不虚。啊，那么这是愿度的三种。啊，第九力度。啊，力度三行，力是什么呢？利用。这个力度啊，也有三种。我们今天讲能力啊，或者是讲德能啊，这个德字里头有戒定慧。我们能力里头没有戒定慧，只能说能力。能力里头有戒定慧，这就是德能。菩萨有德能啊，小乘也有德能啊，所以他不是凡夫啊，连个须陀环都成圣人了啊，大乘法里面称之作小小圣，他真的是圣人。为什么呢？他不落到这凡夫，他证得了位不退。他虽然没出六道轮回，绝不堕三恶道。天上人间七次往返，他就超越轮回了。啊，你小小声的。啊，我们把这些搞清楚、搞明白了，我们修学的方向正确了，目标正确了。啊，我们不能走他们的路子，为什么？他们路子太难走，要断烦恼啊！要断习气，太难走了。我们今天有幸碰到净宗法门，待业往生。啊，我们可以将烦恼习气带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慢慢才把它消除。这个法门太殊胜了，无比的殊胜了。佛在经上告诉我，多少菩萨想求这个法门没有缘分，我们有缘分，今天遇到了啊，遇到了要不能把它抓紧，当面错过那叫真可惜啊！啊，你自己要常常想到，百千万劫难遭遇，百千万劫才碰到一回呀，不一定碰到。啊，彭吉谦居士讲得好。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天，怎么会被你碰到？我们真碰到了下联句的汇集本 即什么？即大乘，经教的大乘啊，即给无量寿经开始，大乘、小乘、显教、密教、宗门教下，这教义全都有，通具足了。就这一样东西，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教学全在其中，这得了吗？无上的法宝啊！啊，黄念老的注解是起经论注解，以经注解啊，这经论注解。古今中外祖师大德的注解，即这个大乘啊，这一部经就是一切经呐、啊。华严经上讲啊，一切一切一切皆一啊，一切华严经归一切经归的华严，叫华严叫一切经，华严归无量寿啊，幕后啊。这太明显了，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倒回去了啊！这样殊胜的镜头我们不能疏忽，无上的演绎在表演呢、啊，给我们看了啊，华严归净土啊！啊，五十三参最后一参，啊，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了，你还不觉悟吗？你还会有疑惑吗？啊，如果还有疑惑，还不相信，还有胡思乱想，那善根福德有问题啊！啊，善根是什么？能信、能解；福德是能修、能证。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是真。啊，所以利用三种啊，第一种思在理，这是智慧。你有智慧，你才会选择为思维检择一切善法而得其理啊。我们今天用真实智慧。选择经中法门，选择无量寿经会集本，选择黄念祖的注解，啊，黄老的注解真不容易。我到他家里去拜访，啊，看到堆的这些参考资料，我问他老人家。你从哪里得来的啊？就不可能啊。他笑着告诉我，三宝加持，真的不是假的啊！我当年在台中跟李老师学经教啊，心里想的这些参考资料啊，在古人书籍里头提到的哪一种哪一种，我心里就想啊，这些参考资料到哪里有啊？哎，真的，心想事成。过几个月就有人送来，一送来，哎呀，就是心里想的。我跟他老人家学《楞严经》，找《楞严经》的古著，居然有超过二十多种。 啊，所以李老师奇怪问我，你从哪里找到了这么多书？我说我不知道，我天天想想他就来了啊，而且都是现装的，都现装书，木刻版本啊，所以你真想真干，佛菩萨真加持啊，这心想事成不是随便说的，是真话啊，因为你想的是善法，你想的是自利利他，专门想自利恐怕不太有感应，决定是自利利他。为什么呢？我先自利，然后我才有能力利他啊，我自己不得自利，我怎么能够利他？我的自利是为了利他的，这个感应就太快了啊！诸佛菩萨龙天善神都会帮助你啊，只想自利，把利他摆在第二位，错了。我今天想的这个自利目的就是利他啊，所以利他是我的第一位，自利是第二位，但是第二位先修，这个不能不知道啊，这是真真不可思议啊。所以人如果只有自利的心，没有利他的心，跟佛菩萨不会感应到交，会给谁感应？魔王、妖魔鬼怪感应到交。为什么？他们都是自利啊，所以心中只是利他了啊，利他不能不先自利啊，道理在此地。那第二呢，修泄力，这都要智慧的能力，为修行素习殊胜妙行。这个素习就是常识熏修啊，素是多数，不是一次两次。那古人教给我们一门深入，常识熏修，素习是常识熏修，这叫妙行的殊胜的妙行啊，不要懂啊！我无量寿经这一部经，我就在第一部经上用十年功夫啊，十年不中断，天天锲而不舍。我们一遍分享完了，第二遍分享，二遍分享完了，三遍分享啊。那么这个一遍分享时间大概两年，十年的时候五遍。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任何一部经你都通了，一经通一切经通啊，你要搞一样啊，你搞多了不行的啊，搞华严也行啊。华严应该怎么搞法呢？啊，像我过去这样细讲，一生大概只讲一遍啊。那我们想一想，当年清凉大师在世，听说他老人家将华严经讲了50遍，那怎么讲的？我们能理解，那个时候人心善根深厚啊，不要这么细讲啊，点到为止啊。啊，像我在台中跟李老师学华严的时候， 啊，我听他老人家讲华严，听多少？听一句。第一句。啊，第一句听完之后，后头我都会讲了。啊，我就到台北去讲去了。我讲的进度比他快。啊，那一种讲法就可以。啊，不是讲得很清楚的。讲得很详细的，不是的。啊，又管用。啊，每一堂课等两个小时，大概讲多少呢？这个经文的时候，一页到两页，而不是我们这一句啊，要讲好多个、好多、好多堂课。啊，那个讲话快呀！啊，《华严经》八十卷，啊，一个月可以讲好几卷，啊，所以这一部经顶多三年月吧。啊，它有进度。啊，如果三十年的时候讲十遍了。啊，清凉大师在他老人家活的岁数长，活了一百多岁。啊，讲五十遍。啊，那个我们就知道了。他一天如果讲八个小时没问题。一天能不能讲八个小时？能。不是凡人。一天讲八个小时，我们就会相信一年讲一部，十年讲十部，啊，五十年讲五十部，啊，我们在年轻的时候讲过啊，一天八个小时也讲了很长的时间，讲了好几年了，啊，不过那个时候好多个道场啊，讲不同的经，不是讲一部经。这个地方请我讲这个，那个地方请我讲那个，所以这个课程标派的啊，一天至少四个小时，多到八个小时，还有时候九个小时啊，所以在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有些老和尚笑我：“哎呀，净空法师喜欢讲经。”我告诉他，不是喜欢讲经啊，而是什么？喜欢学习啊。当时我告诉大家，我不会讲经，我上台来练习，来学习。我会讲经了，我就不讲了。不会嘛，不会要练嘛。啊，到哪里学习？到讲台上学习。讲台下面学不会，讲台上面学习。啊，讲台下面听众是我的老师，是我的见学，他们督促我。我天天向他提报告。啊，提出修学的心得，我是这个心态。啊，不是我会啊，会了我就不必要了，不会就需要啊。啊，搞了一辈子，越学越觉得不够，这学无止境啊！啊，这么多年来都是拉拉杂杂的，搞得很散啊，讲了有好几十部啊，这个在修学上。不是殊胜的事情，殊胜的事情要像古大德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所以我这次从日本回来之后，我深常常在想，有生之年我要给大家做一个好的榜样，一门，其他不讲啊，至少我做十年功夫，如果我还有这个寿命的话， 今年85到95岁，我就转讲无量寿经。啊，如果讲其他的，95岁以后还要有时间，我还有寿命，还有体力，我跟大家讲华严经。啊，那个华严经我打算就3年一部。啊，法华经不超过1年，楞严经不超过1年。啊，这些大经我都可以讲。啊，这一门深入重要啊，10年是个基数啊。没有10年功夫不行啊，10年功夫在这个一门经上啊，读经、分享、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拉到了，肯定拉到了，我随时可以往生，你说多自在啊！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也不碍事，随时可以走。啊，我们这一生没白来，老师没白教我。啊，对得起老师，对得起佛陀。啊，对得起护法。啊，他们的护持，分享这一份功德。好呀。时间已经到了，好，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